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晚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今晚来讲就是我们曾经有段时间三个人变回两个。不过大家不用怕，因为就主要是因为 Jeffy 他告假而已，他就去了旅游。他好像半公干半旅游的。但今天呢就当然就有 Thomas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呢，就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其实都是上个礼拜的延续。因为我次次都是这样的，就成日以为说在一个礼拜个半钟头乜都讲晒啦，咁啊，但系点知原来我预备嘅材料同埋有啲我未谂到嘅嘢咧，佢又卒之讲下讲下讲唔完嘅，就系咩咧？就系因果奇谈啦，吓。咁啊，因果呢个问题咧，当然系可以话宇宙入面啊，即系除咗同存在有关，你知啦，即系我哋叫做话最根本嘅问题就系存在啦，吓。即系点解有任何嘢存在而系冇嘢存在咧？咁呢个问题咧，即系有一个叫做懒解答嘅吓，即系有一个叫做勤力解答嘅。咁啊，勤力解答咁你慢慢谂啦吓。但系懒解答就系话，如果呢个宇宙冇嘢存在，就唔会有我嚟问呢个问题啦。咁所以既然有我问得呢个问题，就其實一定是要有嘢存在啦，咁所以呢個問題咪即係偽問題啦。嗱，咁係唔係偽問題咧？我哋叫 pseudo question 咧。咁即係我唔敢講，呢個叫懶解答，勤力解答。咁啊，梗係而家我哋好多物理學家、宇宙學家、上帝粒子啊、大爆炸嗰啲叫勤力解答，係嘛？其實兩個解答都有意思嘅。好啦，但係咧，除咗存在呢樣最根本之外咧，差唔多我覺得第二個最大嘅奧秘，就必定係因果噶啦嚇。當然你有啲人拗嘅，你話意識，咁亦都啱嘅，因為你冇咗意識咧，亦都唔会谈论存在同因果，所以咧呢三样嘢，或者你话时间都得嘅，四样都得嘅，任你拗。但系即系我讲咧，呢几样嘢咧都系最根本性嘅问题啊。因为你谂下，如果呢个世界冇咗因果嘅话咧，其实即系话我哋所有嘅行为吓，都周围都系充满住都系无因之果、无果之因，系冇拉楞嘅，可以咁讲。咁既然冇拉楞咧，其实根本我哋做乜都得。即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选择，不需要有任何的主张，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责任，没有了因果嘛，是吧？好，但是呢我们未去到那个方向住呢，我就回去呢就讲一些有基本的东西。基本的东西呢，问一问 Thomas，你觉得我们说理性思维，在你心目中来讲呢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什么才叫理性思维呢？或者它包含的东西是什么呢？ 即係其實個腦咧有好多接近噶嘛，係大腦皮層嘅活動，即係要比較啲高級嘅生物先會有咯。即係好似你係諗嘢諗得好勁咯，即係好似著燈嗰皮層咧，好似觸電咁樣喺嗰下。 咁就叫做理性思維。 即係係大腦皮層活動嘅表現啦。 嘅表現。 同埋理性。 咁但係你係講佢話係大腦皮層嘅活動啊，但係你冇講到個思維本身有咩性質。即係嗰種思維，乜嘢先叫理性思維呢？同埋你話非理性思維，即係我哋咁樣嚟去分析啦嚇。從咁同非理性思維有咩分別呢？ 即係多啲計算 logical 一啲。 啊，冇錯啦嚇，呢個咧都係我想要嘅答案嚇。即係唔係我想要嘅，而係話即係我自己幾十年嚟，我睇咁多書，諗咁多嘢嚇，即係個分析咧。咁我就理性思維就 Thomas 頭先俾咗就半個答案啦，就一個就係邏輯。即是具逻辑性的。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只是逻辑呢是不足够的。因为我们是要所谓实事求是呢，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，这个老等讲的矮仔等讲的。所以这个实践呢其实就跟这个逻辑是有点不同的。这个我们就是说要讲那个经验性的东西，或者我们最简单讲就要有证据。叫做 evidence， 係嘛？咁 evidence 呢樣嘢其實即係一字咁淺啦，係人都知道啦。冇證據嘅嘢，任你講乜都得啦，係嘛？即係天花龍鳳咁樣，即係有光等於冇講咁樣，係嘛？冇證據嘅咁。咁啊，但係雖然咁講，但係近年先有趣喎。我哋好多時出現咗個名詞啊，係近呢幾年嘅啫，就叫做 evidence based。evidence based 最有趣先有一樣嘢就叫做咩咧？因為我有啲朋友係醫學界嘅， 醫生 叫做循證醫學啊，佢中文亦做循證醫學，即係遵循嘅循，叫做 evidence based medicine。咁呢樣嘢咧，其實我最先聽到咧，我真係差唔多跌咗落地嘅， 即係我覺得 睇啲病人嘅， 又係阿媽係女人，乜原來呢個世界即係阿媽係女人，成日都要時不時講噶 Thomas，就係話喂，循證科學。你講嚟做乜啊？乜可以唔循證嘅咩？ 唔係好多，可能好多人讀書嗰陣時咧，個 training 咧個 social 即係 scientific research 嗰度做得唔好，可能忘記咗啲科學。 好得意啊！嗬，即係好多時咧，有時都可以即係有啲古老講法咧，就唔係完全冇意思嘅。雖然我就梗係唔係同意啦，就係、是、叫太陽之下無新事啊！即係鬼子佬話齋 ，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啊！ 唔係，但係有一句又話一日唔死日都有新聞。 咁啊，梗係因啦，一日唔死都有新聞聽啦，所以兩個都啱嘅，永遠都。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咧，即係有啲阿媽係女人，竟然間唔中都要有人撩出嚟講嘅。喂，循證醫學唔係嘛？循證乜乜，循證乜乜乜？以前你可以唔循證嘅咩？咁原來正正就係話，原來醫學咧以前有好多咧。就靠主觀嘅 judgement， 係你話係啲主觀嘅 judgement， 甚至我哋叫靠咩啊？靠直觀啊！即係我哋好多時叫經驗啊嘛。嗱、哦，其實呢度咧就牽涉到嗰個知識咧。我哋尤其我以前係即係都嘅從事教育啦。咁教育咧，我哋都瞭解一樣嘢，有一種叫隱性知識，有一種叫顯性知識。因為顯性知識咧就是、explicit 嘅 knowledge 啦，但係隱性知識咧英文叫 tacit knowledge， 就 tacit。嘅 tacit 咧，其實就係話咧，係一種隱含咗嘅，甚至我哋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嘅，我哋唔識好清晰嚟去表達出嚟嘅。我哋話即係我哋未必，你問我都 articulate 嚟唔到嘅，即係表達唔到。但原來我係有呢種知識嘅。咁呢個咧，其實亦都係同咧，即係幾十年前都有講啊，就叫專家系統咧嗰個概念係有關嘅。Thomas， 你知唔知喺電腦界有一樣嘢叫專家系統啊嘛，叫 expert systems 啊嘛，就係話我哋用電腦嚟睇證咁樣樣。我哋電腦咧嚟去檢查架飛機係咪可以上天咁樣樣。咁就原來佢以前我哋睇嘅好多嘅客观数据咧，原来系唔足够嘅。原来一个专家佢一睇一个人，诶，佢系唔系即系好大件事啊？或者即系几日之后已经拜拜啊咁样样咧？或者佢嗱，因为讲真，你量佢血压啊，量佢心跳啊，量佢血入面所有嘅成分啊，乜乜乜啊咁，都未必能够判断到佢三日之后就拜拜嘅。诶，但系有啲专家能够，即系好叻嗰啲医生。咁其实佢系咪有神话俾佢听咧？梗唔系啦。其实佢都系有好多。客观的标准，但是他的客观标准已经几十年来变成主观的内涵的隐蔽的一种知识，你叫他说呢，他说不到的， 那就做不到 skill transfer， 没错。所以个问题呢，我们现在就很强调一样的，什么叫专家系统？其实专家系统正正就是说呢，我们要将很多这些人的专家human experts 他的 tacit knowledge 变成做 explicit knowledge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要將佢 codify 啦，我哋叫做嚇，將佢能夠即係一個寫翻曬出嚟啊，咁樣樣係嘛？咁呢個就係叫 tacit knowledge 同埋呢個 explicit knowledge 嗰個分別啦。咁可能而家我哋所謂循證嘅乜乜循證嘅物物咧，其實都係講呢樣嘢咧，就係話有啲咧佢用咗呢啲 tacit knowledge， 但係呢啲 tacit knowledge 咧其實唔一定啱嘅，係嘛？雖然有頭先我哋就捧到佢上天。但係其實佢都可以錯噶嘛，咁於是咧，你咁嘅專家咧就話我憑呢個咁樣嘅判斷，我係專家判斷咧，但係原來佢係冇一啲好客觀嘅證據嚟支持嘅。咁而家即係好多人咧就去挑戰呢樣嘢啦，就話可能你有啲咧，我哋話有一啲叫直觀，或者甚至有啲叫做我哋嘅靈感啊，一個 hunch 英文叫一個 hunch。咁啲人咧而家就係強調唔得嘅，你淨係靠一個咁樣嘅 feeling 一種感覺，一個 hunch 一個直觀，我哋都要將佢客觀化咁樣樣，所以就出咗呢啲所謂 evidence base。但係翻去頭先我問你個問題。其實所以咧，理性思維咧，即係我自己都思考咗幾十年啦。我差唔多中學時代，我已經自己不斷問自己呢個問題啊。即係成日話啲人理性非理性，嚇、即係和理非非啊嚇。咁你即係和平理性啊嘛。咁但係理性嘅定義咧，從來冇人咩叫理性。咁我諗咗幾十年，就嚟六十年啦嚇。好、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兩樣嘢：一就係、是、合乎邏輯；二就係、是、合乎證據。嚇、所謂合乎證據就叫 correspondence to 呢個 facts。即係同事實吻合嘅咁樣，咁但係當然咧，所謂 correspondence to facts 同埋乜嘢係構成證據咧？其實呢個本身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冇咁嘅條件去深入探到呢個題目㗎啦。尤其是你上到去，無論喺哲學、科學，甚至係法學啊，你上到去法庭，乜嘢為之證據？你知唔知以前嚟講咧，你錄咗人嘅音咧？在法庭上面不算是證據的， 現在 WhatsApp 那些不可以做證據， 是啊，沒錯。所以呢，即是計什麼叫證據呢，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無論是很實際的判一個人有罪沒有罪，入不入獄，這個是法學，抑或去到一些很抽象很抽象的很離地的哲學，什麼叫證據呢，是一個很深的問題。好了，但是我們暫時呢講個邏輯，什麼叫邏輯性。但是邏輯呢，確實是一般來講呢， 就分為兩大個方向嘅啫。一個就係演繹法，一個就係歸納法，啱唔啱啊？咁演繹法咧，我哋叫 deductive logic 啊，歸納法就係 inductive logic。咁但係咧，呢個 deductive logic 咧，其實就係我哋成日所講，我哋上個禮拜有講嘅，就係若 A 則 B 啊嘛。係嘛？咁但係咧，我哋記得就係話，原來若 A 則 B 咧，好多人就犯咗個錯誤，就以為咧倒翻轉頭都得，就若 B 則 A 係嘛？咁呢個就唔係嘅。你如果真真正正要兩面都通咧，嗰、那個就係叫做我中文又唔係好記得咗啦嚇，即係咪叫做若此非若啊？即係中文咧就叫做 if and only if。If and only if 咧就兩頭通嘅、那個箭嘴，但係一般如果我哋話係單向性嘅，即係若 A 則 B 咧，就絕對唔能夠推出若 B 則 A。唯一正確的邏輯推論就是若非 B 則非 A， 係嘛？即係地下冇濕，所以頭先冇落雨。係啦，咁呢個就是一般的邏輯啦。嗱，其實呢、這、一個演繹邏輯咧都好有趣嘅，即係邏輯大家知道咧，即係最出名就是阿里士多德啦，嚇、啊。咁佢提出嗰個三段論啦，咁三段論咧其實都隨時可以犯毛病嘅，大家知道。我哋話人人都會死，孔夫子是人，所以孔夫子會死。咁呢個咧，頭一句就叫大前提，第二句叫小前提，第三句咧就叫做結論，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叫 first premise， 一個咧就係 second premise， 一個就係個 conclusion。咁頭先個三段論咧就叫 syllogism 啊 ，syllogism 咧呢個係啱嘅，呢個三段論。但係咧，你可以隨時整一個錯嘅喎。你話啦嚇，孔夫子會死，人人都會死，所以人人都係孔夫子，嚇係咪啊？嗱，你即係話孔夫子會死。人人都會死，所以人人都孔夫子。嗱，呢一個三段論咧就錯嘅，梗係唔係人人都孔夫子？但係點解頭先嗰個啱，第二嗰個錯咧？嗱，原來呢個就係三段論咧，你要推論出一個正確嘅結論咧，係要符合好多個要求嘅，即係大前提、小前提嗰個叫做咧，那個有一個大項、有一個小項、有一個中項，有一個周延與唔周延嘅問題係嘛？咁呢、這個我哋就唔深究啦，因為我哋第時有機會再講正式講邏輯學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咧。即係因為一個好哲學嘅層面咧，就話其實演繹邏輯咧，喺某一程度上嚟講咧，其實係一種即係去到最根本咧，我哋叫做 tautology， 英文叫做 tautology 邏輯， 係啦，就叫做 tautology。tautology 呢個字其實好貶義嘅喎，好貶義嘅。tautology 其實通常就係咩意思咧？佢有兩個中文嘅譯法，一個叫同義反覆。意就係意義嘅意啊，同意反覆，即係其實即係講多次啫，同一個意思，不過你講多次。另一個咧叫重言句，其實差唔多意思啊，重言句即係又係講多次咁解啫嘛。其實係冇新嘢嘅，係嘛？其實即係你嗰個結論咧，原來一早已經係包含咗喺你個大前提同小前提入面噶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喺某一個角度嚟講，你演繹邏輯咧其實係唔會帶嚟新嘅知識嘅，係即係從一個好根本嘅層面嚟講，唯一可以帶嚟新嘅知識嘅咧就係歸納法啦。就唔係演繹法，歸納法就叫 induction 或者 inductive logic。咁但係講歸納法嚟講咧，啊呢、這個就係講啦，即係話我日日太陽都喺東邊升，所以聽日太陽喺東邊升。我哋話咧，原來咧就係冷縮熱漲嘅，咁所以咧我哋試下所有嘅嘢，原來就冷，即係真係冷嘅時期佢就縮，熱嘅時期就漲咁樣。你話哦，加啲鹽落啲食水度咧，就可以提升佢個沸點嘅。本來100度就滾嘅，但係原來加咗啲鹽咧，就佢100度都未滾咁，諸如此類。佢就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。即係我哋而家叫命題啊！我哋睇即係就算個命題，但係呢啲命題嘅真假咧，其實點樣能夠去判斷咧？其實主要都係你係話即係用個實踐，實踐當然係可以自然生活嘅實踐啦。但係科學上咧，我哋就即係自從伽利略就發明咗一種特殊嘅實踐法，就叫實驗啦。experimentation。嗱講真 ，experimentation 咧，嗱呢樣嘢好緊要啊 ，Thomas 就係話。